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中医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呢真实存在，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会多一份理解和支持，对他们的工作呢也会多一份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市卫生局，现在叫北京卫计委的钟蝶飞所写的文章。文章发表于2013年，题目叫做《珍藏了30年的二十封情书》。看了这篇文章，您也许会说，说的真不是医患之间的事儿。但是呢，透过这20封情书，泪眼模糊的你肯定会认为，原非医疗队员的感情生活与中国驻非人员和非洲人民有着隐隐的温暖的联系。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打开抽屉，又看到那一封封看过无数遍用熟悉笔体书写的书信，轻轻地捧起来，一股暖意慢慢弥散开来。信封已经微微泛黄了，正面是爱人工工整整的笔记，收信人是我的名字，寄信地址是中国原几内亚医疗队，背面是1983年2月17号，2 1983年3月19号，20 1984年8月3号。前面的数字是信的序号，后面的时间呢是收信的日期，是我标注的。想起曾经的日子，眼睛又湿润起来。这20封信将我的记忆拉回到了30年前。我爱人是1975年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语系法语专业毕业的，分配到了北京市结核病研究所工作。当时的老所长范秉哲教授是解放初期回国的留法专家，所以资料室有大量的法文书籍和期刊杂志。我爱人在资料室做中文结核病期刊和法文书籍杂志的编译工作。1982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爱人下班回家，说有件事要和我说。他跟我说，所领导找我谈话，原几内亚医疗队的翻译病了，需要回国治疗，卫生局安排我去接替工作。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和爱人是1979年结的婚，1980年有了一个女儿，那时女儿才2岁多一点。援外医疗队一个批次工作时间是2年，我爱人虽说是接替工作，但也要去1年8个月。几内亚位于非洲西部，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不但条件艰苦，还随时有可能感染各种极恶性传染病，而且几内亚社会动荡，武装政变时有发生，我的心中除了不舍，更多的是担心。什么时候走啊？出国要政审、办护照，还要体检、定制服装，在那边催得紧，具体时间没说，但会很快。知道了，星期天啊，咱们带孩子一起回丰台看看你爸妈，然后我就帮你准备东西。那个时候，国人都穿中山装，西装要拿着出国工作证明到指定商场定制。我们去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出国人员服务部，挑选了一块淡青色的纯毛布料，定制了西服。接下来就是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除了穿的、用的，还有信封、信纸、邮票，把一大箱子装得满满的。那时候家里边也没有相机，又带着孩子到西单欧亚照相馆照了一张2寸的黑白全家福。1983年1月25号，还有半个月就要过春节了，可分别的日子也到了。我带着孩子到首都机场为爱人送行，卫生局和医院的领导也去了，我牵着女儿紧紧的跟在我爱人后边。来到检票口，不能再送了，我抱着女儿，抓起她胖胖的小手，高高的举起，不停的摇着。 望着我爱人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微微扬起头，努力不让难舍难分的泪水流下来。我爱人只回头看了一眼，就再也没有回头。我想他一定是为了不让我看到他的眼泪。20世纪80年代初，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我和我爱人唯一通信方式就是写信。那会儿小说当中描写身在两地的热恋情人都是每天寄出一封信，每天都能收到一封信。我相信这一定是真的，因为可以做到。可在爱人远离我的日子里，我每个月却只能给爱人写一封信，每个月也只能收到爱人的一封信。因为那时写给员外工作人员的信是不能直接通过邮局寄到外国的，而是要通过外交部。外交部有一个信使队，专门负责我国驻外使馆和员外机构的信件传递，一个月一次，信件还不能超重，所以我每次写信信纸都是双面写。原几内亚医疗队共有三个工作点，一个是首都科纳克里的伊涅斯丁医院，一个呢是拉贝地区中心医院，一个是法拉纳省的法拉纳医院。我爱人在法拉纳医院工作。每个月的25号前，我把写给爱人的信交到外交部信使队，通过他们把信带到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中国大使馆，然后医疗队再派人到使馆把所有队员的信取回来，分发给每个人。法拉纳医院离首都科纳克里有900多里地，每个月他们要开着队里的那辆后开门吉普车，驱车10多个小时去首都的医疗点取信，同时带回医疗点所需的药品、队员吃的米面和生活用品。坑洼不平的路，也没有路灯，取信的车只能白天行驶，所以我爱人他们每次取信都是头天去，第三天返回。1年8个月，我收到爱人20封信，而他却只收到我19封信。因为有一次去取信，返回的路上由于颠簸，信件的箱子丢失了，联系了几内亚警方，但最终也没有找到装信的木箱子。这些有的是爱人在信里跟我说的，有的是他回来之后跟我说的。现在想想，那时在国外工作，要收到一封家里的信真是太不容易了。为了保证我能第一时间收到信，并避免信件丢失，我和爱人商定，他把信直接寄到我单位。那个时候寄到单位的信是由收发室接收，再随当天的报纸送到各个办公室。计算着我爱人回信的日子，那几天我都会每天去收发室自己取报纸，就是为了早一点看到他的来信。他是1月25号走的，我收到他第一封信是2月17号。拿到信的那一刻，我的心砰砰直跳，跑到楼下没人的地方，急切的拆开信。蝶飞，你好，想你。只看了这几个字，我的双眼已经模糊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娜娜好吗？真的想她呀。家里四位老人都好吗？心里边有爱人浓浓的思念，但更多的是对家人深深的牵挂。20个月，600多个日日夜夜，日子太漫长，太煎熬，我不敢去想。每个月一封信，我在写信和盼信的日子中度过着。2010年2月初，我作为北京市卫生局赴几内亚医疗队访问团成员，赴几内亚调研，慰问医疗队队员，能到爱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我心中挺兴奋的。经过18个小时的飞行，我从北京飘雪的冬季一步跨入几内亚酷热的盛夏。从科纳克里机场到医疗队驻地，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是成片低矮破旧的铁皮屋顶房屋，垃圾污水随处可见，路上灯光很少，道路坎坷不平。看到这些，我感慨万千，心想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那30年前该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看来啊，我爱人当年在信中所说的一切都好不是实话，报喜不报忧，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女儿生病发烧，我半夜抱着她到儿童医院看急诊， 除了紧张无助，更多的是害怕。我一遍遍的祈祷着，千万不要有事儿，一定没事的。是，万一女儿有个三长两短，她爸回来我可怎么交代呀？我在医疗队看到，如今队员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医疗队队员们吃的粮食都是从国内通过海运到几内亚，一个多月的海上运输，粮食受潮，加之几内亚天气炎热，米面都长了虫子。厨师在做饭前要先用筛子把虫子筛出倒掉，即便如此，受潮长虫的米面焖饭不香，蒸馒头不鲜。几内亚的蔬菜品种很少，除了土豆就是葱头，叶菜基本没有。为了改善生活，医疗队员们从国内带去种子，自己种韭菜、茄子、黄瓜、豆角、南瓜。我爱人说啊，当年他们自己还养过猪呢。我在医疗队的驻地拍了很多照片，带回来给我爱人看。他感慨说，虽然三层的红色砖楼外观还是30年前的样子，但是房间里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当年几内亚电视台只能播放本国节目，医疗队员们看的国内报纸也是通过外交部信使带过去的，都是一个月之前的，新闻也成了旧闻。现在医疗队的驻地安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每个医疗队员的最爱。虽然春节不能和家人团聚，但在几内亚也能看到春晚了。每个医疗队员也都有自己的电脑，与家中的书信往来通过 email 可以随时发送。医疗队员们把家人和孩子的照片做成电脑桌面，为的就是一打开电脑就能看到家中的亲人。有手机了，国际长途随打，想家人了，电话问候一下父母，夫妻俩说说悄悄话，听听孩子稚嫩的呼唤，所有的苦和累都烟消云散。这篇文章最后说，30年过去了，几次搬家装修，旧家具扔了，旧家电扔了，旧衣服扔了，但是我爱人在几内亚写给我的这20封情书我一直珍藏着。如今我们都已黑发染霜，但这些记载着、传递着、见证着我们的爱与情的书信将永远的伴随着我们，一起慢慢的变老。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讲的是发生在医院里的一些故事，接下来要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春鹤在2013年所写的文章，题目叫于三哥和李大爷的约定。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家住朝阳花园北里社区的李大娘凝望着窗口，喃喃地说，于大夫今天不会来了，家里遭遇这么大的事儿，应该不会来了。唉，卧病在床的李大爷不自觉的也跟着叹了口气，但老人仍然用倔强的眼神凝望着于大夫平时走过的小区路，渴望着听到那熟悉的残疾人自助摩托车的声响，期盼着看到于大夫瘦弱的身影，那蹒跚却坚毅的脚步。虽然常年卧病在床，但是于大夫家中的遭遇李大爷还是听说了。十一期间，于大夫的爱子携女儿去游乐场游玩的时候从缆车中坠落身亡，噩耗传来，于大夫一下子沉浸在老年丧子的悲痛以及和游乐园关于死亡原因官司之争中。老伴儿走到床边开始帮李大爷按摩，说，老伴儿啊，咱们先练着，等于大夫来了看看咱有没有进步。李大爷因为脑干梗死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个半月，虽然说命保住了，但留下了肢体活动不利和言语障碍，回家之后瘫痪在床。乐观开朗的李大爷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进食，也不配合锻炼，有时候甚至像个小孩子一样无理取闹。李大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只有默默的垂泪叹气。 恰在此时，街坊听说高碑店社区医院的于宝森大夫有上门针灸做康复治疗的服务。听说于大夫是一名有着50年工作经验的乡村医生，医技好，为人诚恳，很多病人在他的治疗下得到了康复，大家都叫他于三哥。于大夫自小患有小儿麻痹，行动不便，但是从青年到暮年，他除了正常的门诊诊疗，还坚持为患者提供上门服务。高碑店地区的乡间路已经在他的脚下从泥土变成了水泥路，而他和他的诊疗箱仍然进行在他熟悉的这片土地上。退休之后，他原本可以颐养天年，但是因为热爱这份工作，他选择继续留在社区卫生机构工作。于大夫年近70，体力有限，需要上门服务的患者很多，不知道他能不能上门给李大爷进行治疗。李大娘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找到了于大夫，没有想到于大夫听了李大爷的情况之后，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他决定先上门看看病人。当于大夫第一次背着诊疗箱来到李大爷家的时候，李大爷仍然是用一贯的淡然表情看着于大夫，不说话也没有动作。于大夫不以为然，转过头对李大娘说，这兄弟啊过得委屈啊，他这次死里逃生不容易，换个处境啊，咱们不见得比他坚强。接着于大夫又转过头对李大爷说，看老伴对你多好啊，你要是心疼老伴啊，就抓紧时间锻炼争取康复，这样也可以减轻老伴的负担，这老两口啊应该是互相照顾互相体谅。听到这儿，李大爷目光中多了一些暖色，他接着拍着李大爷手说，得了这个病啊，人不在少数，有的人能下地走了，有的人却一直躺在床上，关键是自己不能放弃，虽然说你这个病不轻，但你只要坚持锻炼配合治疗，也不是没有可能治啊，我们共同努力，我负责呀给你扎针，你负责调节心情，积极锻炼配合治疗，我们共同努力把你这个病治好。李大爷听到这儿干脆的答应道，好，这种答应是一种人生的约定。就这样，于大夫开始了对李大爷的康复治疗。在于大夫的鼓励之下，在家人的帮助之下，李大爷慢慢变回了以前乐观快活的李大爷，躺在床上锻炼上肢，练习读报，积极配合。于大夫每天上午的针灸治疗成了李大爷夫妇一天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北京的秋老虎来得厉害，每一次当于大夫在社区医院出诊结束时，大多已经临近中午，烈日当空，闷得透不过气来。于大夫一脚深一脚浅来到李大爷家的时候，全身总是汗水淋淋，但是总是顾不上多休息，做完治疗宽慰李大爷几句之后就匆匆离去了。李大爷夫妻俩觉得过意不去，想多留于大夫歇会儿，吃顿饭喝口水，每每这时他总是推推他的老花镜说，不能耽搁呀，还有别的病人呢。日子就是这样过去了。在多次接触当中，李大爷渐渐对于大夫有了一种依恋，他相信只要遵守和于大夫的约定，他的病就会好起来。无论天气如何，无论门诊病人多少，年近70的于大夫总是背着诊疗箱按时出诊，给李大爷进行治疗。他带给了李大爷生命的希望，康复的曙光，所以李大爷虽然知道于大夫家中有事，但仍然希望能够看到于大夫。此时李大爷手指着门口，突然之间催促老伴去开门。李大爷的老伴摇着头，自言自语的说，怎么就不死心呢，怎么会是于大夫呢？边走边不由自主的打开了门。当把门打开的瞬间，他呆住了，看着原本脸色红润的于大夫变得瘦弱了许多，头上又多了许多白发，他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嘴角抽搐着，于大夫呀。李大娘眼里边噙着眼泪，紧紧握住了于大夫的手。于大夫挥了挥手，像往常一样走进屋里，给李大爷开始针灸治疗。针灸结束的时候，李大爷费力的抬起还能动的手，握着于大夫的手说，于大夫你不用。 多年的默契，让李大爷的老伴儿接着把话说完。于大夫，要不您歇歇，咱可以把针灸先放放。这怎么行啊？于大夫嘴角很艰难的挤出了个微笑。我可是和兄弟约好了的，互相配合把他的病治好。我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接着治疗吧。就这样，虽然经历了丧子之痛，但是于大夫坚持秉持医者仁心的态度，遵守了他和李大爷共同努力把病治好的约定。从2011年的9月28号第一次上门开始，他就坚持不断应用针灸治疗为李大爷进行着治疗，同时配合中药互补进行治疗，达到了李大爷针刺治�疗6次之后能坐，20次之后能站，2个月之后就能走的显著疗效。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要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刘然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生命尽头的婚礼》。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当您站在抢救室门前的时候，您能想象门的那一边是怎样的景象吗？是监护仪滴滴的报警声，是医生问诊查理后的叮嘱声，是护士跑来跑去的关注，是一件件白衣听诊器的严肃与认真。在这里，您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于生与死之间，存在于喜悦和泪水之间，存在于医者忘我的工作和家属患者的信任和求生的渴望之间。当我穿上素白的工作服，挂上听诊器，一言一行都在和死神相搏，因为我们是医者，要为每个患者延续生命的故事。2012年1月4号，抢救室收治了这样一位老人，月老，今年72岁，是医科大学的退休老教授。虽然已经退休，但他一直从事着医学研究和带教工作。月老长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炎，也就是慢阻肺，一到严冬就急性发作，已经进展到肺性病的阶段。这个冬天，月老熬不住了，极度的喘憋使老人不得不坐着呼吸，心电监护提示心动过速、低血压、低血氧，老人的心肺功能已经衰竭，呼吸科、心内科相继会诊，指导我们进行快速有效的治疗。月老的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下来，抽出空档，我们和月老的老伴儿交代病情。老奶奶慈眉善目，我们能感觉到她掩饰着内心的焦虑和无助。她说，家里头啊，就我们两个人，这些年一到冬天她就喘，就这样还不忘她那工作呢，出不去就把学生叫家里，症状重啊，她一把老骨头还硬挺着要把手头的书啊校对完，这一次病更厉害了，我心里边啊有准备。问起老人的子女，奶奶擦了眼泪说，儿子啊在新疆支边，前几天啊他爸不太好，他请了几天假回来了，假请完了，他爸硬是让他回去，麻烦你们尽力抢救吧，我随时都在。说着，老奶奶走到月老床前，轻轻地说，老头子呀，咱在医院里啊就踏实了，你配合治疗，过几天啊就回家了。哎呀，工作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知道歇歇呢？月老摆了摆手，让奶奶别再说下去了。那一刻，我们每个人都为之动容。月老古稀之年，却不忘将知识传授他人，即便重病在身，还要月稿编书，生命弥留之际，却坚持让儿子回到祖国的边疆，让学生回到医学研究的岗位上。这样的父母和恩师有着怎样的情怀啊？我们把老人转到重症监护病房，奶奶要求换上隔离衣，日夜守在月老身边，寸步不离。那天奶奶趴在月老床旁睡着了， 当我调试仪器的时候，岳老示意我摘下氧气面罩，然后对我说，这些天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儿子啊在边疆这里啊，就靠你们了。话音未落，爷爷那布满皱纹的眼角泛起了淡淡的泪光。我为老人戴上氧气，说，您别难过，我们都是您的孩子。离开病房，我感到沉重，岳老的肺心病进展到一定程度，全身氧合不够，加上严重的酸碱代谢失衡，症状缓解可能只是暂时的事儿。假如有一天儿子知道父亲已经故去，生命最后的时光没在床前尽孝，内心将是多么愧疚。这一瞬间，我感到了医生在病魔面前是多么无力。我们十余年寒窗，只为患者争取活的希望，在生命垂危的患者面前，我们保持绝对的冷静，因为下一秒钟我们要应对瞬息万变的病情，处理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两天过去了，岳老的病情没有明显改善，偶尔给老伴交代一下家里边的事儿。我们常常看见奶奶温柔的抚摸岳老的头发，故作轻松的安慰说，过几天就回家了，说这些干嘛呢？避开岳老之后，奶奶颤抖着，泪水夺眶而出。这对半个世纪的夫妻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命早已经连在一起，这个时候无论谁先离开，对另一个人都是无法承受的伤痛。岳老因为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营养不够，病情常在这个时候肆虐猖獗起来，治疗渐渐失效，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差，我们感到岳老离那个时间不远了。那天下午，岳老支开奶奶，叫我们到床前，示意我给他拿纸和笔，在纸板上，老人颤抖。